Bravo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欢迎收听 Bravo FM 91.3星夜狂想曲，我是主持人李星云。今天我们来听听一些传奇的电影配乐。感觉上这个月我播了好几次的这个配乐专题哦。因为最近我在诚品讲堂有陆续6周。有开课，其实平常我很少开电影配乐的课程，但是呢，最近应这个书店的要求，也有很多的乐迷朋友们似乎对电影配乐也蛮感兴趣的，所以呢，我就给了自己的功课，在最近几周的每周一晚上呢，都在诚品有开这个电影配乐的课程。所以星夜狂想曲的听众，如果你觉得听我们的节目还不够过瘾的话呢，也欢迎你可以到诚品的敦南店来找我，然后我会为大家播好听的配乐，还有很精彩的这些电影。那今天我在我们节目当中，我想来推荐几首曲子，都是我自己心目当中的经典传奇。首先我要播给大家的是 Laura 这个罗兰密史。其实早在1940几年哦，这个 David Raxin 这个作曲家就曾经为 Laura 来谱写这个主题曲。本来导演的想法呢是直接用现成的，就直接用那个 Duke Ellington 的 Sophisticated Lady 那首爵士经典名曲就可以了，就直接套用在电影里头。但是呢，这个作曲家 David 他就很不服气，他觉得说你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一定可以写出一个脍炙人口非常好听的主题给你。那后来呢，他就写下了 Laura。 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首名曲。其实就因为这部电影之后呢，其实有很多的爵士名家也流传着，每一个人都想要尝试来诠释这首好听的乐曲。今天节目就先为大家来介绍 Laura。 说起电影配乐，其实我的口袋有很多很多的名单。那今天这一集要做一些感觉上是可以列为经典的作品。好， Gone with the Wind 大家都听过吗？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乱世佳人。我记得很多的老电影好像都要取得让人家很有遐想的感觉。那有另外一个名称其实是叫做飘，其实是同一部电影啊。那是由这个费雯丽所主演的，作曲家是 Max Steiner。他也是早期写过很多部经典的电影的配乐。那 Gone with the Wind 呢，这首曲子后来被大家认为是世纪之作，我们来听听看。刚为大家播的这个版本飘，是收录在 Cinema Serenade 的第二集，也就是呢这个小提琴家帕尔曼跟 John Williams 一起合作的这张专辑。他们已经合作第二次了，那常常都会把一些之前的经典的电影呢再重新编曲，经过 John Williams 之手出来的乐章总是会特别特别的动听。刚听到的就是飘。 那接下来我们来跳到意大利，听听经典的黑帮电影。嗯，我们之前有听过《教父》哦，不过我今天要介绍的是第二集当中的音乐。那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 Nino Rota 这个作曲家，他也算是我的经典的偶像，因为他所谱写出来的音乐呢，总是能够说出导演没有拍出来的那种感觉。一起来欣赏《The Immigrant》。所谓的经典，其实就是经过了很多年很多岁月的累积，你回头听这样的音乐，你还是会觉得好好听，好动听，而且呢好像当年看电影的那些画面全部都会浮现在脑海前。John Barry 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在我心目当中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大师。那 John Barry 生在英国，小的时候他爸爸就是开电影院的，所以他每天呢他的童年就是在电影院里头穿梭玩耍长大的。那长大了以后呢，他开始也想要为电影来谱曲，所以他做的音乐其实涵盖的很广啊，那个题材从007一系列的音乐，然后到比较浪漫的乐章，就是我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是 Dance with Wolves，也曾经得到金像奖的肯定。 如果提到电影配乐，你心目当中的经典名单是什么呢？我刚刚介绍的这个是 John Barry， 他一直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一个很会写音乐、很会写主题的一个作曲家。感觉上他的音乐呢有一种恢宏的气势，而且是很有古典气质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于这个英国作曲家的印象总是他有一头白发，然后有很深沉的、很深邃的这个眼神，他好像很会捕捉感觉似的。其实他也有过很多段的这个恋曲。各位有听过铂金包吗？在我节目当中常会提到的 Jane Birkin 哦，其实应该也算是我的心目当中的女神吧。她是一个 model， 也是一个歌手。那早期呢，其实她也跟 John Barry 有过一段婚姻。好，所以提到 John Barry， 大家会想到的他是哪一部电影呢？除了刚刚的《与狼共舞》以外呢，其实有另外一个经典作品，这个也是我口袋名单的第一名，《远离非洲》。 每次听到远离非洲都会想象这个劳勃瑞福跟梅丽史翠普在非洲一片无垠的草原上面谈恋爱的感觉。远离非洲的导演当年想要要求 John Barry 做一些有关于非洲音乐的功课，因为呢这部片子是在非洲所拍摄的，那既然片名叫做 Out of Africa， 那导演想当然尔就要 John Barry 去做功课，是不是要把非洲音乐放进来呢？但是呢 John 很有自己的主张，他就跟导演说，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部爱情片，而且呢这个是发生于英国人到非洲去所发生的爱情故事，所以呢我决定要用感情戏来当作主轴，所以我们不放非洲音乐。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导演就这么听话，就信任 John Barry 的安排。但是呢我们看完了远离非洲，也觉得其实他为这部电影的定调定的这个音色其实是非常非常适合这部电影的。不一定要看图说故事，不一定说这个故事发生在非洲我们就一定要放非洲的音乐。所以呢在研究这几位作曲大师在做这个电影配乐的时候，有时候这些小故事也可以引导我们怎么样更进入他们的音乐世界里头。作曲家是有他自己的想法跟观点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另外一个我心目当中的经典作品 E.T. 来自于 John Williams 的作品。每次听到这首曲子就会觉得好像跟着飞起来的感觉。世界太快，一首慵懒的爵士就能让你的心慢下来。 Je voudrais le soleil vert détendre d'été。 收录80首爵士美声经典歌曲，集结多位知名女伶的爵士发烧精选， Bravo 安可天籁典藏套装5+1，以挑剔的直人耳朵和极致的高解析录音，为爵士老饕及入门新手精心打造的梦幻爵士美声响宴。Bravo FM 91.3邀请您用爵士美声开启生命的慢活模式。 I could cry salty tears. Where have I been all these years? Little while, tell me now. Bravo 安可天籁典藏套装5CD， 加赠玛雅典藏纪念精选，品味价1580元。一通电话免费宅配，订购请洽02-2778-5047 2778-5047。 你相信吗？在日本，就算无法唱完整首国歌的人，也一定会背诵宫泽贤治的《不要输给风雨》。 不要输给雨，不要输给风，也不要输给冰雪和夏天的炎热，要拥有强健的身体。 在8月出生，日本家喻户晓的国民作家宫泽贤治，这首充满生命张力的名作，在日本311大地震后，经由演员渡边谦的朗读，抚慰了千万人心。不要输给风雨，Bravo FM 91.3提醒您，只有经过风雨的洗礼，才能成为生命的勇者。 为生活喝彩，因为你勇敢去爱。91.3， 欢迎回到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我心目当中的经典配乐。一提到电影配乐，大家都会先想到 John Williams 吧？不管是他的 AI 人工智慧大白鲨，这个 Star Wars E.T. 刚前面听到的，还有超人 Superman， 接下来的呢，我想要推荐的是 Riders of the Lost Ark。 这首 Riders March 好像有点进行曲的感觉，其实非常有 John Williams 他的色彩。他的管弦乐其实是最让人称羡的，感觉上好像一支笔一个书桌， John Williams 就可以谱写出整个 orchestra 的那个音色，真的是很厉害。连汉斯季默 Hans Zimmer 也曾经讲过说，我好像没有办法像 John Williams 那样子天才型的作曲家。那一部电影在他的笔下呢，不管是多简单的几个音符，他总是很快的能够抓到那个主题，而且呢，通常这几个音就可以说出这个主角的性格。这是我最佩服 John Williams 的地方，而且他写出来的管弦乐法呢，铜管总是那么的灿烂，弦乐总是飞翔在天空里。我们一起来欣赏，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第一名 John Williams 的 Riders March。 最近呢，因为在诚品讲堂有这个电影配乐的课程，然后我才发现，哇，真的我们听众有很多人都很爱这个研究电影音乐，去戏院里看电影，看完以后还意犹未尽，总是要把原声带带回家，然后再不停的欣赏研究。那我发现真的也蛮多电影配乐的爱好者跟我一样，我家里也堆了很多很多各式各样风格的这个原声带，所以呢这次在诚品讲堂也希望可以面对面的跟大家来聊电影音乐。好，也就是因为最近一直在准备这些题材，那今天节目我也准备了这个比较经典的一些音乐。那接下来这部片子其实是一部老片了，在1964年的时候也曾经得到最佳影片。这是哪一部呢？大家都喜欢奥黛丽·赫本吗？My Fair Lady， 窈窕淑女。以前我都会觉得，哇，这是什么老片啊，好像没什么兴趣。但是最近因为做功课，又重新把 DVD 拿出来看哦。其实我已经收藏了好一阵子了，就是没有静下心来看。所以去年开始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就觉得哇，很惊艳呢。其实已经过了多久？70年了吧。但是现在来听这些歌曲，还是好隽永哦。首先推荐的是 Overture 序曲。 提到电影配乐呢，有的人喜欢收藏这个 score， 也就是纯配乐、纯音乐的部分。那有的人呢，其实比较喜欢收藏电影歌曲 songs 的部分。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这个传奇的电影配乐里头呢，最后这一段是歌舞片的部分，就是《窈窕淑女》。其实还有另外一种电影配乐的形式，是他们将音乐还有对话全部都混音咪在一起。好，我们平常会说咪其实就是 mix 的意思，就是做混音的时候把声轨呢跟音乐的音轨全部都 mix 在一起。那甚至呢有时候他们连讲话的声音、台词啊、对白啊，或是走路的声音、坐上马车的声音，其实都混音放在这个声轨里头，然后也贩卖。我就有一次买到这个北非谍影然后才吓一跳啊，里面好多男女主角的对白。其实我只要听音乐而已，但是呢我不知道，没有注意看那早期其实他们也没有那种分轨的概念，所以呢就把这个对白加上两声道的音乐全部都混在一起了。那接下来这一段呢 The Flower Market 其实是窈窕淑女当中的一个场景，也就是女主角阿黛丽赫本呢，她是一个卖花女，所以这个 market 这个市集其实就是她的家，那她每天就是在那边卖花，这是她的生活的场景。所以待会大家听到这个演奏曲的部分呢，也会听到一些马车的声音、走路的声音，还蛮能够身临其境的。 Above gave man an arm of iron, so he could do his job and never shirk. The Lord above gave man an arm of iron, but with a little bit of luck, with a little bit of luck, someone else will do the blinking work. With a little bit of luck, you'll never work. The Lord above made liquor for temptation, to see if man could turn away from sin. The Lord above made liquor for temptation, but with a little bit of luck, with a little bit of luck, when temptation comes, you'll give right in. With a little bit, with a little bit, with a little bit of luck, you'll give right in. Oh, you can walk the straight and narrow, but with a little bit of luck, you'll run amok. The gentle sex was made for man to marry, to share his nest and see his food is cooked. The gentle sex was made for man to marry, but with a little bit of luck, with a little bit of luck, you can have it all and not get hooked. With a little bit, with a little bit, with a little bit of luck, you won't get hooked. With a little bit, with a little bit, with a little bit of blooming love. They're always throwing goodness at you, but with a little bit of luck, a man can duck. The Lord above made man to help his neighbour, no matter where, on land or sea or foam. The Lord above made man to help his neighbour, but with a little bit of luck, with a little bit of luck, you comes around, you won't be home. With a little bit, with a little bit, with a little bit, how lucky you won't be home. With a little bit, with a little bit, with a little bit of blooming. 窈窕淑女 My Fair Lady 这个 musical 呢，其实是源自于萧伯纳的一个音乐剧 Pygmalion， 其实是希腊神话当中有一个国王叫做 Cypris， 他做了一个女人的雕像，那做完了以后他觉得非常的完美，就甚至祷告祈求上天能不能让这个雕像赐给他生命哈。所以窈窕淑女其实是源自于萧伯纳的这个剧作，那但是我觉得窈窕淑女的 musical 呢感觉有一个不同于传统的新意，也就是在当中的这个女主角奥黛丽赫本其实呢她的意识是很独立的，她不太愿意屈服在男人的权威底下。看这种老片有时候会蛮惊讶，哇，原来几十年前真的那个父权世界哦，感觉上男生好像跟现在我们理想中的帅哥或是理想中的 Mr. Right 好像有蛮大的差距的。对，以前的男生好像要有一点点自负，然后有点霸道，甚至有点大男人才感觉上很有那种英雄的风范哈。那在这部片子里面呢，担任男主角的也就是一个老师，他要帮这个奥黛丽赫本正音，他觉得他可以一手呢扭转这个卖花女的一生，那所以他就教他怎么样的发音，怎么样念很纯正的英国式的这个英文。其实里头你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一些大男人的歧视哈。那不过我觉得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浪漫史，那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奥黛丽赫本担任的这个女主角的角色其实也开始有感觉女权要抬头的感觉。 My Fair Lady 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找来看看，因为当中的音乐歌曲真的非常的精彩。好，我们最后就来听一段，这个是应该是片尾的演奏曲了。那今天跟大家来回味这个经典的老片，你喜欢哪一部呢？我们下周见咯，拜拜。